125集，高下立判。 顾元白在房中看着雨幕，楚卫在一旁和着雨声奏琴。君子六艺，礼乐射御书数，这六艺是古代君子的必修课。顾元白是个假君子，比不上纯正古代君子的纯属。楚卫就是一个标准的古代君子的优秀典范。顾元白不会古琴，但不影响他对其的欣赏。田福生泡好了一壶热茶，给他倒了一杯送来。顾元白手端着茶，品着茶香，看着外头的雨幕，神经放松，舒服地眯起了眼。过了一会儿，楚府中有小厮跑了过来，在外头禀报道： 少爷，门外有人前来拜访，来者是薛府中的大公子。 楚卫弹琴的动作一顿，悠扬的琴声戛然而止，他抬头看着顾元白： 圣上，应当是薛大人前来了。 让他进来吧。 过了一会儿，提着鸟笼打着伞的薛远就缓步踏入了两个人的眼中。薛远步子很慢，雨幕将他的身影遮挡得隐隐约约。这人还是一身黑衣，顾元白坐起，目光放在了薛远手中的鸟笼上。等薛远一走进廊道里，他就问道： 哪里来的鸟雀？ 薛远走近，将鸟笼放在顾元白的身前，他也跟着蹲下，一边打开笼子，一边随口说着笑： 哼，臣说要捉只鸟给圣上看一眼，结果笼子一打开，这小东西就钻进了。 他的手掌伸入笼子之中，将麻雀抓在了手里。 圣上瞧瞧，像不像上次叼走您玉扳指的那只鸟？ 被抓住的麻雀半个身子露在手掌之外，顾元白眉头一挑： 麻雀不都长得一样？ 他抬手去摸鸟，麻雀的羽毛色泽灰暗，不似名贵鸟类的光鲜亮丽，但摸着也很是舒服。薛远的目光落在了顾元白的大拇指上，那里带着一个白玉扳指。 圣上说的对，麻雀都是一样，谁能分得清谁？ 他收回眼，看到了楚卫，于是客客气气道： 楚大人，许久不见了。 一见着他，楚卫就想到刚刚侍卫长说的那番话，他对薛远的感官实在好不起来，一见到薛远便是打心底的厌恶，冷冷点头： 薛大人。 顾元白的指尖在抚摸鸟雀时，会有几次在薛远的手上轻轻扫过，次数多了痒得难受，薛远忽地伸手握住了他的指尖，将顾元白的手往上抬了抬，笑道： 圣上，羽毛在这儿，您摸着臣的手。 顾元白收回手，不摸了，面无表情道： 薛卿有心了。 薛远笑了笑，把麻雀扔在了笼子里，放在了一旁。他缓缓站起身，然后左右看了一下，自然而然地摆出了主人家的派头。 棋盘呢？ 一旁有人听了话，机灵地把棋盘给搬了过来。顾元白还是面无表情地瞥了一眼。 薛卿和楚卿手谈一局吧。 薛远也不失望，他伸手彬彬有礼道： 楚大人请。 楚卫和他双双落座，两人分执黑白棋，彼此静默不语，看着好似和谐，然而棋盘上针锋相对不绝。顾元白在旁边有一下没一下地看着，他总算是知道为何常玉言会说薛九瑶的棋路和他像了。棋面就是个战场，考验的是人排兵布阵的能力和大局观上的整体思维。薛远这个人装得再规矩，变得再高深莫测，他的本质还是如疯狗一般，锋芒从一开始便直指敌人命门。顾元白看到一半就知道楚卫输定了。楚卫的棋路四平八稳，根基很深，下一步想三步，他深谋远虑，又同顾元白下过棋，对这样的棋路心中有数。但有数也没办法，盘再稳，一个劲儿的躲，也终究会露出破绽。顾元白站起身，走到廊上看起了雨，听着雨声和下棋声，闭上了眼。 不知过了多久，身后一阵暖意凑近，薛远将身上的外衣披在了顾元白的身上，而后走到一旁。 圣上喜欢看书，原来也喜欢看雨， 听着舒服。雨天适合休息啊。 困了， 薛青还是看你的鸟去吧。 臣的鸟就在臣自己身上。 他这句话说得轻，顾元白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他眼皮一跳，怀疑地转头看着薛远。 你说什么？ 臣带给您看的鸟就在屋里头，看他做什么，连话都听不懂。 这话说得有意思。薛青是让鸟雀听懂你说的话，朕笑了。 顾元白额前的发上飘着被风吹进来的雨露，薛远的声音突然柔和了下来。 圣上，外头有雨，别站那么近。 只是他的声音沙哑，那片柔和藏在哑的含着实力的嗓子里就怎么也找不到了。几乎是同时，两人背后也传来一道温声，这声音清朗而温润，好听得犹如贯珠扣玉，圆转悠扬。 圣上，进来避避雨吧。 高下立判。薛远似有若无地笑了笑，跟在顾元白身后进了屋子。房里待的沉闷，楚卫和薛远同在的时候，两个人竟然谁也没有说话。还好这场雨很快便停了，前后不过半个时辰的时间。顾元白无意在楚卫家中多留，他正要走，楚卫却想起了什么，急忙道： 圣上稍等。 他转身欲去拿东西，余光瞥到薛远，冷声改口道： 薛大人同我一起去拿些给圣上暖身的衣物。 薛远双眼一眯，走上前，两人一同顺着走廊消失在路的尽头。 啊，两个人身姿修长，俱都是身子康健的好儿郎，这么一看倒是般配极了。 顾元白看了一会儿他们的背影就移开视线，却突然看到一旁的圆柱后探出了一个小头。顾元白笑了： 一哥过来。 楚小四从柱子后走出，神情很是羞愧，他攥着自己的小衣角给圣上行礼认错： 小童不是不知礼数的小童，小童是来找侄儿的。 你的侄儿现在却不在这儿。 那子户侄儿呢？ 像这样乖巧听话的小孩，顾元白总有些恶趣味。 你的侄儿啊。 顾元白装模作样地思索了一会儿，突然深意一笑： 一哥，朕之前吃过一个相当美味的菜肴，你应当是没吃过。 还请圣上指点。 把楚卫放在油锅里炸一炸，再沾上酱料和葱花，美味极了，馋得隔壁薛远都哭了。 子户侄子被吃了吗？ 小孩真哭了的时候，顾元白又觉得愧疚了，他摸了摸鼻子，正要开玩笑地说出真相，旁边的田福生猛地开始了咳嗽。顾元白一顿，转身回头一看，薛远和楚卫就站在不远处，两个人一个眉峰微挑，一个面色复杂，俱在看着顾元白。顾元白反问道： 站在那干什么？还不快过来。 楚卫一走过来，楚小四便哭着扑到他怀里。楚卫低声安慰着四叔，心中原本的复杂慢慢转向了哭笑不得。田福生接过披风给圣上披在肩上，圣上咳了两声，楚卫带着四叔将圣上给送到了府外，叔侄二人一同给圣上行礼，恭候着圣上离开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